空气里有睡过的恋爱中酸甜的味道，看着窗外天气多好，春天的气息提前来到，女生的心很固执的喜欢上很难戒的掉，每天下午我从不迟到，我喜欢说嗨，你想要的我全都准备好，我要我们变得更良好，温柔像现在有感动，爱的祈祷你没听到，只感觉你偷瞄我发笑，我穿上我最好的外套，还等不到你的拥抱，爱情生命包办重要， 新鲜挂着纯粹的透明，你在我马蹄朵上画上了一颗心，你是我今天醒来第一个原因，这一次先听我说我爱你，这一次先听我说我爱你。 什么都不缺，心再也知道该去